今日俄罗斯通讯社专栏作家维多利亚尼基弗罗娃认为，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2019年7月突然关闭后，美国多个州就出现了同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的电子烟肺炎。众所周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储存并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细菌和病毒，实验室因泄漏而关闭，却始终没有任何关于泄露了什么以及泄露了多少的信息。 对于美国遍布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说，美国在东欧地区的生物实验室甚至可能正在研究新型生物武器，这必须得到控制。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这届奥运会的赛场上，除了胜利的喜悦，也有很多的遗憾。说到遗憾，不得不说的就是中国体操队的肖若腾。在东京奥运会男子体操全能决赛中，肖若腾因未向裁判示意多扣了 0.3 分，汗失金牌。而在历届奥运会上，因为裁判打分的不确定性造成选手错失金牌的情况不在少数。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我们有请天津台体育节目主持人张悦来跟我们聊一聊。 虽然没有观众，但这届奥运会的焦点和热度绝对杠杠的，能聊的，能说的，能分析的，能点评的，能让人高兴的，能让人不高兴的，能让人产生思考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期的主题呢，我想借肖若腾的体操全能银牌聊聊奥运会的打分项目。虽然说京津冀地区这两天一直下雨，但全能王肖若腾的热度完全盖过了雨龙王小敬腾。微博、知乎、贴吧和 B 站谈论的全都是奥运会体操男子全能决赛，具体啊咱也不赘述了。总之呢，这裁判打分有失偏颇，日本夺金胜之不武，肖若腾的亚军太遗憾了。下届奥运会的体操蹦床、跳水、花样游泳皆都属于打分项目，绝大多数的体育项目讲的是快意恩仇，唯独这几个项目啊，它讲的是人情世故。我个人觉得，想从这几个项目脱颖而出拿到好成绩，得具备三个要素。第一，运动员表现得好，上场拉胯那绝对不行。第二，裁判他得说你行。第三，还得有好几个裁判说你行才行，就一个裁判向着你那还是不行。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奥运冠军让人家抢走也是有历史原因的。中国第一个被裁判打分抢走奥运冠军的是跳水名将熊尼。1988年汉城奥运会，14岁的熊尼初出茅庐，在男子10米台表现近乎完美。然而呢，88年奥运会是美国的跳台国王洛贾尼斯的谢幕演出，裁判那当然得照顾照顾了，对熊尼的打压是非常严重的，跟东京奥运会的体操全能决赛也有一拼了。结果呢，洛贾尼斯是如愿获得冠军，熊尼屈居第二。赛后洛贾尼斯也很有风度，比赛结束之后专门跟熊尼说了一句，孩子，这金牌呀其实是你的。要说熊尼也是好样的，14岁那年呢，刚刚参加奥运会就见识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但他没抱怨，而是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赢得观众，赢得人心是更宝贵的，看了吗？看了吗？骂是胸怀啊，骂是格局。一个14岁的小将说出这样的话，中国跳水队能长盛不衰是当之无愧的。众所周知，裁判对选手有一个叫印象分的分数，说白了那就是看你顺不顺眼。14岁的熊尼和如日中天的洛贾尼斯不可同日而语，输也算是输的有理由。可到了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体操名将李晓双的遗憾丢金实在说不过去。当时啊，在男子自由体操决赛，李晓双一套动作无懈可击，最后以团身后空翻三周稳稳落地，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金牌稳了。结果希腊名将他叫梅里桑迪尼斯，最后时刻是以微弱的优势反超李晓双夺金。裁判给出骂解释呢，那届奥运会啊，李晓双之前是拿到了男子全能金牌，他的团身后空翻绝技是在全能的自由操赛场使用过一次了，所以到了单项决赛再次使用，裁判觉得这个动作呀缺乏创新。而那个希腊选手是第一次亮相，他的动作让人觉得挺惊喜， 所以希腊人是冠军，李小爽是亚军。听了吗？气不气人？太气人了，因为你太完美了，完美到空中转三个圈还能稳稳落地，所以啊，我不能够给你高分，只能给你一块银牌，为的就是让你别太骄傲了。哎呀，我觉得足球比赛的黑哨可能也就这意思了。而类似的情况在12年伦敦奥运会也出现过一次，吊环王陈一冰完美发挥，下法更是纹丝不动，最终的成绩呢是让人大跌眼镜，巴西选手扎内蒂后来沮丧，依靠裁判的打分帮忙，陈一冰的奥运谢幕之战是留下了遗憾。其实体操项目啊，一直都是奥运会最多争议的重灾区，不仅是中国运动员，04年的雅典奥运会，俄罗斯名将涅莫夫在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也出现过一次，涅莫夫的表现非常出色，但最后的冠军是属于美国选手保罗哈姆。捧美国贬俄国，当值裁判组的做法让奥运精神蒙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愤怒的希腊观众嘘声四起，不断的给裁判组喝倒彩，比赛一度失控，结果还是涅莫夫亲自下场向观众们举手致敬，现场的嘘声才被压下来，随即观众向涅莫夫报以了长时间的掌声，向这位老将表示支持。如果说熊尼跟李小爽是年代太早，伦敦奥运会和雅典奥运会就近在眼前，视频已经非常发达了，您呢可以上网自己找找看看是不是我瞎说。这些奥运会的晦涩时刻，国际上的主流媒体像 ABC、BBC、NHK 这些是不会多涉及的，然而呢，不涉及不代表不存在，对于那些在五环旗帜下许下庄重誓言的裁判而言，不尊重比赛，不尊重选手，不尊重自己的职业操守，这种行为永远会被钉在奥运的耻辱柱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得讲人情世故。最后我想说嘛呢，除了谴责这些不公平的行为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自觉维护公平和公正应该从每个人做起，无论是赛场、职场亦或是名利场，都得讲规则、守秩序。回到体育比赛的主题，难道只有奥运赛场存在打分问题吗？全运赛场的体操、蹦床、跳水、花游还有非奥项目武术，谁敢说就没有任何问题呢？奥运会结束之后，九月份我们马上会迎来陕西全运会，国际上的事儿咱或许管不了，但自己家里办赛应该拿出最大的诚意，公平公正公开的对待每一位参赛选手，可以有印象分，但更要为实力论，至少在国内赛场希望永远不要再出现小若腾势的遗憾。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浩兰、李可，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和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北京时间8点整。